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咱们吹来一股和风啊！咱们这个乃菁，哎，过去我们在香港，他是咱们在台湾，我们凤凰台湾重镇啊，在台湾做评论的啊，哎。现在是落户香港了， 对对对对对， 是吗？ 对，飞来香港， 欢迎你， 飞来香港做凤凰。哎， 我们这个女嘉宾像是什么伟杰呀、又婷啊，我们都要问问，就是说咱们这个台湾美女，什么原因要离开台湾，要移到香港来打拼呢？ 对啊，这实在是也是有点一言难尽啊。 但是呢， 因为很特别，是我今年50岁啊，所以50岁做这个、 我也是啊， 是，但你比我小，我知道。 咱们都是属羊的吧？ 属羊的，对。 听说女的属羊不算。 真的吗？ 好， 是怎么样？爱吃草吗？ 还是公羊比较占便宜？ 兔子吃窝边草才不好吧？ 他是我吗？哎， 对对对， 有些暧昧暗示。 那你说说是为什么呀？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，在心情上面觉得台湾有一点闷呢、就是被困住了。所以呢，想换一个地方去看一看不一样的角度，不一样的，在一个不同的位置。 哎，我很能理解。你比如说我呢，老想往台湾跑，对吧？就是因为呢，我在这儿觉得太闹腾了。但是呢，我很理解，就是身在台湾的我的很多台湾朋友，他们在大陆啊也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啊，台湾很好，很舒服， 非常好。 但是就是好像有点。这种与世隔绝的那种人呢、都好像都慢慢的软软的。 我觉得主要可能因为跟我做新闻，然后做政治评论，这个有很大的关联。就是就一天到晚就闷在那个环境里面啊，然后事情呢它都没有进展。我说好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那个薛西弗斯，我们好像被诅咒了，一直不停的在推那个石头往山顶上，但你到顶的时候它就下来，你到顶的时候它就下来，可是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，所以那种的感觉是很苦闷的。 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，这是好多台湾朋友龙应台、林怀民他们提醒我的，唯一解决方法这个才是台湾，不要看新闻，当然更不要做新闻、脱离那种慢局啊，好像推石头的慢局。 可是偏偏我就做这行啊。 但是咱们这个观感就正好相反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想着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我到台湾就喜欢看新闻，我觉得好好玩，像一个家庭电视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很亲，让我觉得好亲切，觉得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么一方宝地。然后呢，谁家丢了猫，那就是911事件了。猫丢了是吧？我觉得很好玩。当然，这个这种观感很有意思。就是你比如说，我今天想请你讲一个最近的新闻，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吧？这个柯文哲呢，他现在台湾发展要南向嘛，所以到东南亚去推销自己。但是我发现从台湾岛出来的这主啊，他这个说话很有意思，左踩香港，右踩新加坡的，就是先说这个香港，说人家到了人家泰国嘛。泰国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就是很多游客都去香港，结果柯文哲呢，就是说香港很无聊嘛，就是那么个小岛，有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看看这个新闻。 香港很无聊啊，香港就一个小岛，有什么好看的？ 柯文哲出访东南亚，不忘酸香港很小很无聊，一旁发言人听到超傻眼，一声好了不够，还闭眼叫市长别再说了，就怕惹毛香港人。 没有啊，我以前去香港，你知道，就是。最多就去太平山看一看，可是我觉得阳明山夜景还是比较漂亮的。 哎呀，真的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在某 代表他道歉，对香港人道歉。 对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台北市民啊，我也很难代表他道歉。但就关键就在他是市长，因为在某个程度上啊，市长就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名片一样。就我们这位市长呢，他的名片上印的这个名字呢，带有日本风啊，四个字，姓夜郎叫自大， 会说话啊！ 哎呀，真是， 但是我挺喜欢他，我觉得 喜欢他是吗？ 不是，佳慧，今天你注意到世界潮流吗？这是个奇葩的时代到来了，就是哎。过去台北市长是谁我从来都不知道叫人家名字，就这柯文哲我知道。哎，他对我们来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来说啊， 他就是就像你，比如说我也喜欢看那个特朗普嘛，每天不见到他我就觉得睡不着觉，哎，他给我很多快乐，就包括柯文哲，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性格很有意思。你在台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就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的感觉，然后很自负，然后呢很直接的一个人啊。所以我觉得文涛讲的完全没有错，就是很多的民众呢其实也喜欢他这样。 对，有选票吗？ 而且特别就是有选票，这不民主政治不就自作自受吗？就台北市民大家选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夜郎自大的市长嘛啊。就因为我们已经过去长期以来太多的那些官腔官调，然后没有真性情，就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像个橡皮人一样，你突然看到的是一个真人，敢爱敢恨敢说，然后不怕丢人，然后呢还自得其乐，自我感觉良好。我觉得这是一种投射吧，大家已经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觉得说要一个比较有就像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政治人物。 他能力怎么样？ 就不怎样啊。 那就傻了。 对啊，所以这就很悲伤的一件事。 大家喜欢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候选人是一回事，喜不喜欢一个有血有肉的市长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他的民意率支持率很低啊，低的好像悬崖一样，跟蔡英文一样嘛，这样掉下来嘛。而且你刚说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更具体一点哈。第一个，他是典型的台湾某一类受过高等教育哈，医生嘛，大医生嘛，不是一点文化素养都没有。 可是这真是，这是很多医生的。 没错，是所有 对不起啊，很多医生都这样，就是他们非常的会读。就医生有两有几种型啊，非常的极端的，就像柯文哲这种非常的会读书，但他的人生的世界里面呢，就是只有书本，就是他没有一些文化上面的这内涵。可是有一类的医生呢，家里面呢就是音乐又好，素养又高，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台湾的族群啊。 我跟你说，我能理解。你知道这些大医生啊，平常求他的人多呀，他有时候确实有一种啊放言无忌的这种语言的态度。我有一阵儿闹了点疑似那个心脏病嘛，我们老板对咱们员工都很好了，是吧？帮我找一个北京的那个特别著名的心脏病的专家。好，我发现他真是有他的性格，是吧？他就抽烟吗？抽烟。我说 心脏病医生。 哎，毛泽东抽烟活到多大岁数？邓小平最后戒了烟活到多大岁数？说没事儿，你这根本就没关系。但就是他平常这个讲话呀，确实是有他的个性。 可是你要有懂得你的权力在手啊，他的美品在哪里啊？你说他读书，他那个不叫读书，他懂得考试啊。假如你真的是读书人，读完那个书，应该对你会有改变气质嘛？第一个，你看他造型嘛。穿的衣服什么话，堂堂的市长穿的，然后总是把裤子拉到像胸口一样，对不对？挺起一个肚皮，哎，他是代表台湾的啊，台北的哈。第二个，你看他其中真的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事，其中一个最好笑的，一上台，不是不准那种公立殡仪馆啊出殡，不准你再挂挽联啊。 对。 改用什么跑马灯？ 电子的 跑马灯。结果嘛，好多人那个老爸去世了，以前都晚年嘛，一进去你看到晚年就会想哭的。现在不是，都是跑马灯，以为在看你报的新闻一样。我父亲什么什么是去世什么哈？那这个完全是把完全分不开什么叫做文化传统，完全傲慢的这个把所有来改变哈。所以他这次这样对待我们大香港哈，当然不会惊讶。我觉得他不是最可恶的，最可恶是他站在他刚才旁边那个四眼仔那样年轻人说好那个，对吧？你干嘛？他是谁啊？到底发言人啊？他是台北市的 发言人。 对啊，你干嘛要你不讲话就行了嘛？你在旁边附和他，有时候他这样讲其实随口讲啊，市长也在旁边还替他叫好。 不是，那小哥不是附和他，他是觉得守着这位大神呐、啊，整天说错话，他是想赶快收割了， 就好了好了好了， 他是这个意思。 我觉得他叫喊好，我也鼓掌喊好。 不过这个就台湾政治人物的世界观，这倒有意思。我记得前些年还有一个挺著名的，就是陈水扁当政的时候，底下也有一人说新加坡呀、啊，就是个鼻屎大的一地方。 对，他是台湾的外事部门首长啊。这个陈唐山倒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类型啊，就陈唐山本身他的这个文化各方面倒是还挺不错，但是他的语言的粗俗，我觉得反映了一种，其实就是像刚才家辉说的。 他们的这个语言的系统上面，就是对于文字上面的这种讲究，我觉得太差了啊。然后呢，柯文哲 接地气吗？ 接地气，但柯文哲呢，他就是一个，就像刚才文涛说的，就是当医生啊，是最接近神的一种职业，所以他就是有种避逆感啊。你所有的人进到医院来，你真的就只能听他的话啊。然后偏偏呢，柯文哲呢，他又不是一个，他还不是神医等级的人啊，他就是急诊室的一个统筹的这样子运筹帷幄的一个医生啊。根据他的医生的同事还有他的同学的讲法，他其实是不能开刀的 啊。我原来以为他是这方面的大家呢。 没有吧，陈水扁他不是 柯文哲 柯文哲开刀吗？ 没有，不是，他就是一个急诊室，他就是一个急诊室统筹的那个主任。 就你娘娘血压， 不就统筹行政方面的 、啊。 而他当初呢，之所以呢，因为他是在台湾是叶克膜专家嘛，啊， 对。 他之所以当叶克膜的专家，就是因为台湾另外一位真的是神医啊，这个魏征医师，他的医术太好了，所以呢就抢走了台大的很多的风采，所以台大的。 好像他连战的儿子那大胖子， 我就说他不是， 他说他是救命恩人，他救他的， 不是，他就不是动刀的医生，他也不是急救的医生，他就是急诊室的那个主任，他就是在统筹帷幄的啊，他不是动刀的医生，所以那后来呢，就是因为那个魏医师他太强了，所以呢他的这个台大系统的那位这个心脏的权威呢，就派这个柯文哲呢去美国去学叶克膜，因为学那个叶克膜呢，就是要让手术台上的这个动完心脏手术之后，手术台上的死亡率降低。所以其实柯医师他不是一个动刀的医生啊。 所以呢，他是个大嘴巴的医生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这个家辉，这个香港特区政府也反击了啊！这个香港旅游局的发布这个数据说，我们香港的确是小，但是每年游客比台湾不知多到哪儿去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有意思啊，就是我因为有很多台湾的这个朋友啊，我觉得呢，你看最近有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台湾的小哥又火了一把，他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往社交媒体上啊跟台湾人喊话。就说啊，我们台湾人呐、就不要这么自我满足了，对吧？自我得意了。他说我在上海啊，用一个手机啊，什么送外卖啊、买东西啊，方便的不得了啊。这个网啊，吊打台湾，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台湾不要夜郎自大。人家那个大陆了，现在比我们先进的多了。你知道类似的，我在台湾其他的有的综艺节目里也看到。哎呦，我上次是看见一个女嘉宾在那讲。说哎呀，你们还以为大陆农村多么落后啊，我跟你讲，大陆那个农民他就是一个手机啊，他可连通全世界啊，我们台湾怎么差得太远。台湾是不是人现在有这么一种心情呢？ 是的确他讲的是事实啊，就是大陆当然因为很大，它的那个城乡差距非常的大，可是你光就上海这些地方来讲的话，台北的确就是台北和整个台湾真的是很落后的啊。我觉得台湾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在1997年啊，我们度过了这个亚洲金融风暴，我们是唯一没有被冲击到的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它这是四小龙的最后的一个光辉就停格在那儿了。就我们在进入21世纪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停格了。然后呢，所有的东西呢，它就像是一个偶尔呢，就像电影慢动作一样，缓步的进行一小步啊。然后在不管是电子支付或各方面的来讲的话，它就完全没有进展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件蛮伤感的事情啊。你看我们20年，香港回归都20年了，我们一个机场捷运才通车，所以 蛮夸张， 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。而且台湾真的很小，就是但是我们的整个的规划呢却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。你说深圳现在的这个人均 GDP 都已经超过台湾了， 哎呦，那都有将来超过香港也是指日可待了，是吗？ 那当然，你说超不超过，我们都知道，除了 GDP 还有 GDH 嘛，幸福感嘛、happiness， 对不对？那假如算 GDH 的话，那我看台湾非常高， 是， 对不对？每个人觉得生活的非常愉快。所谓的小确幸，对，小确幸啊，日子就过得很快乐。我经常回台湾啊，活动、演讲、座谈什么哈，每一次回去也很舒服。可是有时候会担心呢、 就你觉得每个人都觉得太舒服了，以追求生活上面的小确幸哈、幸福感为最重要的。当然有时候没办法啊，你没工作，没工作不如每个年轻人在讲什么，想赶快哎找个工作，然后呢存一点钱，在我家的小巷弄巷口开个 小咖啡厅， 咖啡厅，然后呢整条巷的人也在讨论，我们家的巷有没有咖啡厅啊，有没有一家像样的咖啡厅、嗯、有没有一家妈妈店什么什么 面包店啊。 那我感觉就是说，当然很舒服，可是暮气沉沉的、啊，那、觉得好像就这样了，你就这样生活生命哈、啊，这是以追求当生命以追求小确幸为第一要务的时候，当然那你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大志嘛，没有大志有时候不容易冲出去。 你说的对，就是现在有些台湾人冲出去啊，我就注意到我的台湾朋友的观感哈、啊，很有趣。比方说啊，上海就像这个台湾小哥一样，这上海真是这个繁荣的程度啊，这不是台北能想象的。然后到了北京，又会觉得北京确实是一个权力集中，他能感觉到这种大国的那种，就是觉得哎呦，一跟这些人一接触啊，就等于真是权力中心、文化中心那个体量啊，他会有那么一种感觉。还有台湾一个作家，这个作家呢，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大陆的统战工作也差不多。概括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不会嫌自己的妈妈丑吧？对吧？而不嫌母丑，就是说，哪怕这个大陆啊，他说我不知道大陆的这个贫富差距有没有问题，人民的幸福感啊的。包括体制上的很多有没有问题，他说即便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很好，是吧？你会嫌自己的妈妈就儿不嫌母丑嘛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说的是啊，这个相互的观感确实是个人生观的问题。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发现所有的成功人士，包括李安大导演，都谆谆告诫我们，就是人呢、不能想着舒服，就是好像说我一辈子都在挑战自己，我让自己不舒服的那个部分。比如说我想你到台湾来到香港，可能也会是跃出那个特别舒服的一个圈子，接触一些可能会让自己不舒服、他们认为似乎这是成功之道。 是，我觉得这其实有点无奈啊，就是说像不管是在上海的那个台湾小哥啊，他感受到这个上海的这种便利，以及在北京的那种大国感啊。可是呢，就是他为什么要去上海工作呢？他只是去游玩吗？那他的那个就变成说他在台湾，他的薪资各方面他没有办法突破。所以说嘉辉提到说大家在追求那个小确幸啊。这个追求小确幸的背后，其实是不是带着更深沉的无奈？因为他追不到大幸福。当一个地方他的薪资16年来不成长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严重的倒退了。那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看到，所以我说我们就在这个世纪之初的时候，21世纪初的时候，台湾就停格了。他的这个停格呢，让你如果在心态上面，你还没有办法就说能够到说啊，那其实算了无所谓，没有关系，那我就追求小确幸，那你日子怎么过啊？ 那台湾人现在生活 那你日子怎么过呢？ 感到很辛苦吗？ 不，就说那你可是就是他没有那个追求大幸福的环境跟条件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停留在那个寻求一种小小的满足的感觉，这跟幸福不一样哦，这是一种状态。 那幸福快乐种种自己定义自己价值观嘛， 比方说 上海在上海生活的小哥，你刚问得很好，那去上海干什么啊等等，你考虑你要的是什么。那假如对好多人来说，我们笼统区分快乐跟快感，对啊，那么便利用手机完全掌握了生活所有面向哈、对于好多人来说，包括我哈、那是快感。 可是满足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， 没错，所以 这是 很主观的价值。 对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在当下，比如说，哎，那我这小门小户、小家小院，煮个咖啡，弄那日子，我觉得这种日子你很满足，那当然很好。可是，它的整体的气氛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大家是满足于现在这个状态的，而是一种带着一种我觉得比较多的是一种困局感啊。我觉得是那种困局感。如果说不是有那种困局感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天天要那边喊产业转型呢？为什么那一天到晚要这边喊提升呢？为什么当这个大家讲说哎，我们早就已经不是这个四小龙的时候，他还要说哎，其实我们哪些方面呢还比别人进步呢？就不是，就当你自己追求的目标 跟你自己心里面跟你现在面对的状况他一直在拉扯的时候，你就当然会不满足嘛。 你看我喜欢台湾是因为我的这个审美，可能我喜欢落寞，但是我并不用在那儿生活是吧。他现在一个年轻人，他这个落寞到底是无奈还是一种美感，这个还是有区别的。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觉得你们俩刚才的讨论呢、啊、其实很有意思。你看我在这游走两岸三地啊，我的感觉呢各有各的苦与乐。比如说在大陆是吧，这种经济高速成长，你知道伴随着人的心态啊，焦虑浮躁野心勃勃如狼似虎啊，就是那就是年轻人一方面觉得特别压力非常大、非常绝望，甚至比如说在北上广你活不下去啊，现在就是对头不得不离开啊、这个生活成本的高企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所有的公司都在说你要有狼性，你要像虎狼一样去，就野心勃勃。但是呢你像香港，你就感觉像是快速运转的这个输送带，这个机器。可是你看你刚才讲台湾，我就想起我在日本，我去日本的人跟我讲啊，说这个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啊不行，就为什么呢，说没有野心，说你看你们大陆的孩子多有野心，说现在日本，他说这个日本的一个小男生啊，你提升他做科长啊，他不做的啊，他不，我给你加薪我不要的，我做科员压力比较小，你让我做一个经理，哎呦我觉得压力好大。他说甚至连追女孩子都没有什么野心，可能说日本风俗也比较发达，他说我们倒觉得你们大陆什么一个人找几个女人，这是一种志向啊，是一种野心能量啊。他说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连追女孩子都懒得追，就是他就似乎表现出一种，你说他是一种什么，我又想到台北的说他们这些年轻人，他是好舒服，对吧，好像对什么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和愿望，甚至他们很多人也臭这个台湾小哥在上海的，说你这样那你就在上海待着吧，你永远回台湾我们自己活得挺好。哎，我又觉得当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，如果世界能够永远不变，生活成本永远不高，这样一种日子是不是也挺好。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到底是不是我们错了，就是说我们台湾，那我们就讲我们这种五年级啊，四五年级啊，那大陆可能就是讲六年级啊，什么60后、70后的60后或者是50后的人，就我们是不是老觉得有一种想象去套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，觉得说你应该积极，你应该上进，你应该进取，你应该什么？但他的生活的价值观他不是如此啊，他活在一个。那种白手起家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的这个时刻了，那我拼了老命，我拼了死命的追求，我也不可能变马云，我也不可能是马化腾啊，或者说在台湾我也不可能变成张忠谋，我也不可能是这些人，那我求我生活的小确幸有什么不对呢？你们干嘛老在说我们不上进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嘛啊， 是， 所以这是不是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老人家？ 对，都是50岁的人在忧心忡忡啊，这个怎么办？ 对， 这 下去，因为50岁的人成长的经验啊，像我这样，我们心中有责任两个字，而且也需要叫责任。讲的不仅是什么国家大事、民族的责任，我们要养家。通常我们上一辈，比方说我上一代没有社会保障、没有退休金等等，我们要承担呢、啊。所以我这一代就有这种价值观嘛。然后我们熬出来了，好歹有个小康局面。我下一代不需要啊，他不需要，他大概可以了哈。除非他运气太不好。所以香港啊，好多年轻人是怎么样？不要说不愿意提升科长啊，连工作都不要，你不要给我一个固定的长期的工作，每一个都是这样啊，我同时打三份工啊，我可以在这里或者说接一个 project 来做，做完三个月我再休息旅行，去好多香港人眼中的故乡日本哈、啊，去旅行一下啊，对，香港年轻人好多人听起来一定很生气，汉奸哈、啊，就说我去哪里啊，小朋友，我回乡下，回哪里啊，中山还是潮州还是什么，日本东京京都这样，然后就这样过着日子嘛。 他当然台湾也是， 对，有他的价值观嘛。 台湾也是好多的年轻人都好 喜欢日本啊，就是像回家一样的那种。 台湾的中老中青都喜欢日本， 也是 一年跑三次去日本， 也是。 香港是年轻的喜欢日本。 香港啊，很特别，就是因为其实，在两岸三通以后，香港的这个地位就不这么重要了，所以它就不像我这种，我们还在那种两岸不三通的年代的时候，我们出国。